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16集，万古残骸。 这边， 急促的脚步声回荡在潮湿而空荡的岩石通道之上。面对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那根救命稻草，江瑶和穆剑云两人顿时顾不上其他，连忙拔脚就追，而那道鬼魅的人影却始终像是吊着两人似的，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灵活奔走着，在迷宫般的通道中来回穿梭。 那个人速度好快，他真的是人类吗？ 江瑶一边奔跑着，一边抬头望着前方的那道人影，诧异地说道： 这个空间磁场混乱，我感知不到那家伙的气息，但那人有脚步声，一定是实体，不是幻影。 穆剑云正色道： 不过我们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还是小心为上。 正说着，一块碎石忽然从岩道上方坠落而下，堪堪砸在了穆剑云和江瑶面前，两人脚下微滞，连忙闪身躲过。然而就是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前方那道穿梭的人影却忽的一下没入了黑暗中，转瞬便失去了踪影。 人呢？ 江瑶一愣，与穆剑云对视了一眼，随即匆忙跑上前，两人这才发现前方的道路竟然出现了断崖，就像是被拦腰劈断一般，突兀的成了断头路。 刚才那个人难道是跳下去了？ 江瑶小心地站在道路尽头，朝下面望了一眼，细碎的石子从断崖处落入漆黑的深渊，久久才从下方传来飘渺的回响，似乎在这断崖之外是个广袤的岩洞，只是仅凭着焰火光珠的那点光芒，根本不足以驱散这浓雾般的黑暗，更遑论窥视岩洞全貌了。 对方可能是跳下去，也可能是掉下去了。 穆剑云看了眼这条危险的断头路，心有余悸地说道： 要不是刚才有石头拦了我们一道，在这种光线环境下，说不定连我们都可能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这断崖里。 如果那人真是不小心掉下去，不会连一句呼喊都没有的，而且我们刚才也没听到有人坠落的声音。 江瑶嘀咕着，忽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看向穆剑云： 对了，说起来这焰火光珠你带了几颗？ 不算手上这枚的话，我身上也只剩下最后一颗了。 穆剑云说着，从怀中摸出了另外一枚珠子，说道： 每颗焰火光珠都是消耗品，持续时间有限，一旦激活后只能一次性使用，我们得省着点用。 但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也没法再回头重新找路，只有去下面一探究竟。 江瑶说道： 我相信那个人在这里消失一定有理由，或许我们能跟着找到离开的捷径也说不定，只是这光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穆剑云点点头，伸手将那枚已经激活的焰火光珠捏在手心，随着穆剑云口中的念念有词，那枚焰火光珠的亮度顿时提升了数倍。而就在焰火光珠的光芒到达顶峰之时，穆剑云用力一挥手，将光珠扔向了断崖下的黑暗之中。光芒暴涨的焰火光珠如一颗明亮的流星，在漆黑的岩洞内划出一道耀眼的弧线。而随着焰火光珠的坠落，回荡在下方岩洞中的却不只是珠子的跳跃声，更传来了某种清脆的异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珠子砸到了一般。清脆的响声逐渐扩散，察觉有异的江瑶和穆剑云连忙朝下望去，发现断崖底部的焰火光珠周围竟然开始亮起点点绿色灵光，并迅速开始扩散，不消片刻，整个岩洞便被粼粼荧光所充斥。 而此时岩洞里的全貌才真正显现在江瑶两人的面前。白骨残骸，满目的疮痍，在眼前这片几乎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岩石坑洞中，足足堆起了大大小小上万具各式骸骨，惊得江瑶和穆剑云两人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些白骨旁边还残留着兵器，难道这里是某场大战的遗迹？ 穆剑云犹豫着，如此惨烈的景象无疑昭示着此地经历过一场规模庞大的血腥战斗，只是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对于这样一场战役存在的印象却几乎为零。 怎么办？要下去看看吗？ 江瑶问。 去看吧。 穆剑云叹了口气，眼下的情形也容不得两人有其他选择，便也只能攀着石壁，小心翼翼地爬下断崖，沿着满地的残骸骨堆向岩洞中央走去。 这些骸骨的眉心部位都有一个孔洞，而且指骨很长，只有三根手指，看来应该是和外面谷底的那些干尸一样，是同一个种族的妖类。 穆剑云蹲下身仔细查看着地上的骸骨说道， 虽然我不能确定这些骸骨是不是因为奎灵虫而死，但目前这些骸骨已经白骨化，那应该不会像外面那些干尸那样成为奎灵虫的傀儡来袭击我们。这些妖既然都是一个族群，而且还带着武器，看样子应该是某一部族的军团。 江瑶观察着骸骨旁的那些冷兵器，发现那些兵器虽然看上去年代久远，但表面上却笼罩着一层奇异的幽蓝光泽。不仅如此，江瑶还发现那些武器及骸骨旁的铠甲碎片上似乎都刻着某个形状特别的黑色图案。 这上面刻的是什么？ 江瑶眯起眼，借着周围的灵光细细观察那些黑色图案，发现那图案的样式有点像一枚甲骨文字，但又和传统认知上的甲骨文有所差异，不知道是什么文字。 这是文字吗？我总觉得这样式好像在哪见过。 江瑶犹豫着，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身边的穆剑云，却发现对方死死盯着这黑色图案，一脸严肃。 怎么了？你想到什么了吗？ 江瑶问。 这东西可不是简单的文字而已。 半晌之后，穆剑云终于从沉默中开了口。 还记得我们曾经在元秋山古墓见过的妖文吗？就是当初刻在蚩尤石像底座上的那些文字吗？ 经穆剑云提醒，江瑶这才想起当初那些记述不死民过去的奇异文字。仔细一回想，果然和眼前的文字十分相似。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兵器铠甲上的文字，其实也是妖文的一种，只不过在这里被当成了图腾印记而已。 穆剑云回答道。 图腾印记？ 江瑶立即想到了什么，惊讶道， 难不成是这片妖类军团的部族标志？ 没错。穆剑云点点头， 这个图腾标记其实是一枚异化的妖文文字，写的是鲲，昆仑的昆字，这个图案是昆仑部族的标志。昆仑部族？ 江瑶闻言脸色顿时一变。 你是说这些妖族尸体其实都是昆仑部族麾下的部队？ 八九不离十。穆剑云说着，脸色同样凝重。虽然只是我的猜测，但这里恐怕原本是个战场，只是被这错乱的异空间吸了进来，埋葬在这暗无天日的峡谷之内。 我曾听说昆仑部族是妖神府下面的一大势力，实力强大，应该非常不好惹才对，又怎么会有那么多昆仑部族的人葬身于此呢？ 一提起昆仑部族，江瑶的脸上又不禁多了几分阴霾。他联想起了当初和饕餮在长幼山所遭遇的妖谷之变，根据当时他和饕餮的猜测，那场妖谷事件的背后似乎与昆仑部族有关，而那名掌握着镇魂石、 甚至用灭口诅咒除掉青鸟的幕后黑手，好像也和昆仑部族存在着某种不同寻常的联系。 如此惨烈的战役，简直闻所未闻，灵玉台的历史记载资料上也没有类似事件的记载。 穆剑云环顾着四周严肃道， 而且这骸骨堆里好像也没有看到其他部族的标志和尸体，比起和某方交战，更像是集体遇到什么事遭了难。 考虑到外面那群傀儡虫，或许这便是罪魁祸首也说不定。 可是傀儡虫就算再可怕也不是无法打败，他们真的能让那么多妖族士兵全军覆没吗？ 江瑶将信将疑，但此时想来想去也没有其他解释，便也只能暂时把疑惑放在一边，抬头望向岩洞后方。 嗯，剑渊，你看这岩洞后面好像杵着个大东西。 江瑶说着伸手指向整个岩洞底部的位置，只见满地的白骨堆后方似乎有一座足有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阴影中，在阴森的绿色荧光中一动不动。 那是 穆剑云警惕地望着那团轮廓模糊的巨大影子，一时不敢贸然靠近。他想了想，随即拾起先前落在不远处的那颗焰火光珠，试探着朝着那座巨影的方向扔了过去。焰火光珠的光芒交织着白骨碎裂的哀鸣声，逐渐扩散至那座庞大的黑影跟前。在那逐渐燃烧起的灵光中，他们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枯骨矗立在岩洞底部，仿佛一具凝固的石碑，悲哀地俯视着下方满地的残骸。 这是 江瑶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具庞然大物，惊愕地发现这枯骨虽然有着类似人类的头骨，身躯的骨架却形似老虎。更为诡异的是，这骨架的尾部竟然拖着九根尾骨，此种样态显然绝非普通妖类。 不，这不可能。 就在看清这具巨大枯骨的遗瞬，穆剑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难以置信地后退了几步，脸上震惊不已。 这骨骼，这样态，他难道是昆仑部族的首领陆无？